是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春听天地。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他们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精神，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欢迎收听小说《永生斋》，演播艾宝良。 杨康坐在王焕章的身旁，被老哥俩的对话呀给逗乐了。他捋着胡子说：“三哥呀，为人结了婚，过不了几年呢，这为义呀、为礼呀也排上队了。到那个时候啊，哎，您这个孙子呀，得一个接一个排着队给您请安了。哎呦，您就准备着发红包吧。” 吉时已到，鞭炮齐鸣，锣鼓喧天。王维仁戴着礼帽，穿着红袍子，胸前佩戴着大红花，用红绸带牵着红衣红袄红盖头，高挑俊美贤惠善良的新娘李慧宁缓步跨进了王家大院，幸福地步入了神圣的婚姻殿堂。到了父亲致辞的环节了，王焕章从灵芝椅上站起来，走出了正堂，站在台阶上，环视着喜气洋洋、亲朋满座的王家大院，心中的感慨是油然而生啊。王家大院顿时安静下来了，无数双祝福和敬重的目光，看着这位年过六旬、精神矍铄、豁达平和的永生斋鞋庄的老掌柜的。王焕章平复着自己喜悦的心情，大声地说：“ 啊，今儿啊，是我的儿子为人和儿媳妇慧明结婚的大喜的日子啊，也是王姓家族大团圆的日子。感谢各位亲朋好友的到来。刚才啊，我坐在那儿掐指一算，哈，我王焕章正好啊65岁。哈哈，我安慰自己啊，不晚啊，不晚，70岁肯定能抱上大胖孙子。” 王焕章的话把大家都给说乐了，大院里响起了开心的笑声。王焕章摆了摆手，接着说：“ 哎呀，当着各位亲朋好友的面啊，我给为人跟慧明啊提两个要求啊。一呀，是记住祖训啊，叫做忠厚传家，诗书记事，淡漠名利，宁静致远呐 啊，脚踏实地的开创企业。二呢，是爱国爱家，为人是家里的长子，你们俩要起到表率的作用。往大了说呢，是要爱国家；往小了说呢，是要爱小家。啊， 这亡国奴的滋味可不好受啊。说到这儿，这个大院里头出奇的安静。王焕章又抬高了嗓门说， 那好了啊，下一个节目就是开席了，哈哈，请大家吃好喝好。 王焕章的话音刚落呀，这大院里顿时就热闹起来了。那美酒佳肴的醇香伴着欢快的说笑的声音，在王家大院的上空升腾着，飘向了远方。第二天早上，永生斋斜庄的大堂里，张西贵带着几个伙计正忙碌着，将500双新式千层底布鞋分拣、包装、打包，准备运往绥远。杨康和他的大儿子杨长宽一同从绥远赶回来，参加王家婚宴之前，已经回小邓各庄住了几天，享受着儿孙绕膝的快乐。今天呢，他们父子将押着这批货乘火车返回绥远。杨康父子来到了永生斋，看着伙计们已将500双鞋整齐地打好了包，杨康对长宽说，你先和西贵他们去火车站办理托运，我去和你三大爷说会儿话，咱们火车站见。 哎， 杨长宽答应着，和伙计们一起向外抬着货，又回头嘱咐父亲说，爸，您可得抓紧的时间，可别误了火车呀。杨康向后院的书房走着，笑着说，放心吧，你老爹什么时候磨蹭过。来到了书房，杨康看王焕章正一头扎在墙柜里找着什么，陈国清呢站在书桌的边上张着手，准备接王焕章将要取出来的东西。陈国清见杨康进来了，打着招呼说，哟，杨二舅，您这么早就过来了。杨康冲陈国清点着头，来到了王焕章的身后，伸长了脖子往墙柜里边看着。三哥，您这是找什么呢？哎呦，这老身子骨了，可不禁折腾。哎，哎呦，您快把头抬起来换口气儿吧。王焕章的双手抱着两坛酒，直吸了腰，他喘着粗气，扭个头笑着对杨康说，哎呦哎呦哎呦，二弟，哎呦，快来帮我一把。哎呦，我这个老弯腰这功夫大了，还真不成了。这个杨康连忙接过了一坛酒说，三哥，这玩意儿放在墙柜里可不保险呀，万一这坛子碎了，您这衣柜里的衣服啊、被褥啊，嘿，那就都别要了。王焕章把手里的另一坛酒递给了陈国清，又把头埋进了墙柜了。我小心着呢，自打苍元兄上次啊从这儿回绥远呢，我就叫国清把那40坛50年陈酿从库房里取出来，放在这个墙柜里喽。陈国清小心的将酒坛放进了布袋，用布绳捆紧了袋口，又接过了杨康捧在胸前的酒坛，装进了另一个口袋。三舅，让我准备4个袋子，上火车的时候啊，我跟长宽呢各提2个袋子，您和三舅啊空着手上火车就成了。听陈国清说的话，杨康有点摸不着头脑了，他看着王焕章说，三哥，您也要坐火车去？王焕章取出了2坛酒递给了陈国清和杨康说，哎呀，昨儿啊光忙着这个为人的婚事了啊，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一会儿啊我和国清啊陪着你们俩去坐火车啊，一道去绥远。杨康抱着酒坛子瞪大了眼睛，摇着头着急地说，哎，那三哥，这可使不得呀，使不得呀，绥远一带那正打着仗呢，包头那边的火车半个月之前就停开了，绥远这边的火车能不能开还难说呢， 哎呦，那隔三差五的打仗太危险了，您还是等消停消停再过去吧。王焕章关上了墙柜的盖，转过头说：二弟啊，那绥远在打仗，我从报纸上都知道了，再过几天呢就到了苍岩兄的周年忌日了，我已经跟这个苍岩兄都约定好了，所以啊绝不能失约呀。杨康最了解王焕章的犟脾气了，他决定要去做的事情啊，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可这仗打起来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了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杨康不再阻拦了。三哥，那你就快准备吧，啊，要是耽误着恐怕就赶不上这火车了。王焕章招呼着杨康：哎，很快啊，就差这四坛酒了，其他要带的东西呢昨儿晚上就让国清给准备好了，二弟啊咱们去火车站啊。说着抄起了拐杖走出了书房。由于绥远一带战事紧张，来往两地的买卖人呢已然是减了大半了，火车站这个候车大厅也没有了往日的喧嚣。上了火车，杨康父子坐在王焕章和陈国清的对面，已然过了发车的时间了，还空着半车厢的座位呢。杨康笑着说：三哥，今儿这趟车呀是我这几年赶上的人最少的一次了，真像咱们那专列了。王焕章隔着车窗向外看着，一队荷枪实弹的官兵从窗前疾驰而过，他叹了口气小声地说：抗战八年被小鬼子打跑了，没想到这内战要打起来了，哎，这还有完没完呢。杨康向前挪了挪身子，把手放在嘴边低声说：三哥，我在绥远包头啊待了这么多年，这枪声炮声被我这耳朵都磨出了茧子了。绥远到包头的火车呀已经不通了，张家口到绥远这点铁路还能通多长时间呢也不好说了，咱们永生斋这个货呢也是越来越不好运过去了，真要是断了货，那边的买卖就不好做了，您呢还得早做打算呢。王焕章想了想，这仗一打起来还真说不准什么时候能停呢，咱们先等等吧，实在不行还像刚起步的时候那样，从这儿啊调过去几名技师，当地再聘点人手，就地取材，随做随卖吧。火车拉响了汽笛，眨眼间车厢开始晃动，车轮慢慢地转起来了，咣当咣当，火车驶出了前门站，穿过了护城河，随着一声高过一声的汽笛声，这长长的列车好像一条北去的巨龙，慢慢的在秋色斑斓的大地上穿行着。陈国清仰着脸：三舅，您快看呢，这儿那儿，哎，对，从北方飞来了一排大雁呢，就在火车的东面呢，您看您看，这大雁把这翅膀都伸直了，正朝咱们这边看呢。贴着窗户，他指着窗外：哎，长宽，你回头往上看，你看见了没有？杨长宽扭着头贴着车窗看着说：看见了看见了，哎，我在绥远呢经常看到大雁，尤其是到了夏天，成群的大雁都来到大草原的草洼子里啊，还有到那个大河边啊觅食啊玩耍呀，嘿，可壮观了。国清哥呀，等到了夏天再去的时候啊，我陪着你到那个大草原玩几天，可开心了。陈国清玩笑着说：哎，长宽呐， 你可得说话算数啊，不能反悔啊。 杨康也扭过头靠过去看着窗外笑着说，下回再来啊，带你到包头玩几天，包头的那达慕那可是非看不可呀。 从北方飞来的大雁触动了王焕章思念的心弦，他沉默着， 啊，这南飞的大雁呐，难道是苍岩兄、哈格旺丹兄知道我正在去看他们的火车上，派你们来迎接我的吗？两位真兄，我离你们越来越近了。 王焕章动情地想着，自言自语地说出了声音， 大雁之秋南飞去，定有知音等汝来呀。 杨康理解到王焕章此时此刻的心情，将身子挪回了原处，目视着王焕章，他换了个话题说， 哎，三哥，还记得我陪着您第一次走西口，在半山腰上我骑的马摔到山下，就差点没命了吗？嘿，您说，哎，那会儿啊可真把我都给吓傻了。 哦， 王焕章回过了神儿，窗外的群山从他的眼前闪过，他指着窗外兴奋地说， 二弟啊，你快看呐，你快看，哎，就是那儿。 对， 嘿嘿，马摔下了那座山就是那儿啊。 哎， 哎呦，看不见了，已经闪过去了。 王焕章回过了头，挺直了身子，靠在靠背上，望着杨康说， 二弟啊，这几十年你跟着我没少受罪，把长宽都搭上了，可以说呀，没有你杨康就不会有永生斋的辉煌。 杨康红着眼圈动情地说， 哟，三哥你过奖了，我从十几岁就跟着你，直到今天我算是跟对了人了， 虽然风风雨雨几十年，出生入死几经磨难，但是我无怨无悔啊，没有三哥你就没有永生斋，更不会有我杨康的今天。 火车在山洞里穿行，车厢里忽明忽暗，左摇右晃，陈国清和杨长宽趴在小桌板上睡着了，杨康呢也低下了头，随着车厢的晃动打起了瞌睡。 王焕章睁着眼睛，他没有一丝的睡意， 他想起了背着千层底布鞋徒步跑到马洋市场卖鞋时的情景，结识了刘藏言，第一次走西口又和哈格旺丹交上了朋友，一路北去生死难忘。他想起了第一次走进规划城门带给他那一片崭新又陌生的世界，在苍岩兄的引荐下认识了大盛魁的乔掌柜，认识了包头梁记皮货铺梁家岩老先生。永生斋在塞外草原才得以立足，他想起了刘苍岩的老母亲和青春美丽能文能武的小琴妹妹，善良淳朴的一家人让他在塞北草原得到了温暖和快乐。北去的列车正穿越在群山峻岭、戈壁大河，向辽阔富饶又战火纷飞的大草原奔驰着。王焕章感到有些困倦，闭着双眼进入了梦乡。 刘苍岩，他扬着双臂从大河桥头跑来了，哈格旺丹骑着骏马从大青山上跑来了。 王焕章提着两坛50年的陈酿酒奔跑了过去，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他们尽情地跳着乐着喝着。那南飞的大雁在他们的上空盘旋着鸣叫着， 当春天到来的时候，定会在追着北去的列车飞回来。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永生斋》。 后记。记得小的时候，从长辈们的交谈中知道了我的祖父王焕章和他创办经营的永生斋鞋庄，而今人们口口传颂的一代儒商王焕章，那铁骨铮铮、厚德重义的人格魅力和爱国爱家的民族精神，像一座不朽的丰碑，伫立在我的生命里。为了家族的传承和对家族责任的担当，也为了祖父王焕章赋予我对永恒生命真性的追求和真善美的艺术灵感，我写成了这部长篇小说着作《永生斋》。永生斋鞋庄艰苦创业50年，随着老掌柜王焕章的离去而逐渐的衰落了，但是永生斋的精神就像一棵根植于大运河河畔的百年老树，拥抱着时光的年轮，感触着运河两岸日新月异的时代脉搏，守望着从苍茫大地冉冉升起的太阳，给古老而文明的大运河披上了绚丽多彩的道道朝霞。在永生斋父子之际，我要感谢为小说创作提供详实历史资料和素材的各相关政府的文史部门和知名学者们，感谢在小说写作过程中接受采访的亲身经历者和家族的长辈们，感谢鼓励我、帮助我、给予我坚定信心和勇气的亲朋好友们，特别感谢中国文联出版社的支持和信任。2017年7月9日，于十里河畔海天楼晴窗。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锦石坊街等地，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山西太原、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这8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红极一时。虽历经洪水、火灾、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王焕章仍不改初心，爱国为本，立于勤奋。小说《永生斋》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作者王志学，演播艾宝良，编辑张璐，制作胡听兰。 听众朋友，《永生斋》到这里就为您播送完了，明天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常书天地》节目，欢迎您的关注。 苗秀华个性鲜明，令人过目不忘。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他敢爱敢恨，爱憎分明，主持公道，仗义直言，让人尊重。他又贪恋权力，热衷于斗争，缺乏现代管理能力，却不甘寂寞，让亲人都无法忍受。小说《特别能战斗》10月31日起，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 失去亲人的痛苦，犯罪之后的忏悔，痛定思痛的感悟。金马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